错了什么？

多朋友特别喜欢说自己很孤独很孤单，你知道孤单是什么吗？孤单就是手机当中的电话号码越来越多，每天接的电话也会越来越多，每天发的微信可能也会越来越多。可是当你突然看到一片曾经在梦里反复出现的美景的时候呢，你兴奋的拍照，大声的呐喊，可是过后却不知道要把拍好的照片传给手机里的谁。那一瞬间你会突然明白，原来一路走来没有人站在你身边陪你看风景。所以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学会珍惜身边的人。 想念你的味道，想念你的微笑，想念你在每分每秒， 想念你的依靠，想和你在抱抱，想要和你白头到老。 Yes I love you，我的心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两人世界多么完美，再敢算什么我们一起飞。两人世界多么完美，这是这种神奇的感觉。他们说我们是天生一对，浪漫的情节愿望全都实现。冷冷的世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在身边。要永远和你不分离。两人世界多么完美，再敢想象有我们一起飞。两人世界多么完美，这是这种神奇的感觉。他们说我们是天生一对，浪漫的情节愿望全都实现。两人的世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在身边。

对我说，别害怕没有把握，告诉我你总是去太多，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，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，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不知所措。想见你的黑夜，我想见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见难眠，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还会出现。想见你的黑夜，想见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见难眠，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 害怕，雨季来袭。